多，然后你们交给小伙子开始出来。然后呢，小柴胡汤呢，在历代的中药里面不列入保肝药，这样听得懂吗？就小柴胡汤治的是少阳病，少阳病这个东西跟肝脏没有太多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医说的肝气郁结、疏肝解郁、调肝保肝，跟这个肝脏都没有太多的关系。怎么讲呢？因为实质的这个肝，我们上个礼拜有教十皮散，对不对？哎，你肝脂肪肝，你用十皮散，那里面什么东西在疏肝解郁？都没有，对不对？那是湿阻中焦啊。那如果你这个肝呢忙不过来啊，或毒性都化解不掉，我们需要帮它排毒啊，让它轻松一点。那个可能用什么绿豆黄啊、辣辣粉啊、什么半夏泻心汤啊，这里面也没有什么柴胡啊，对不对？那不一定有柴胡，不一定有芍药的哦。所以实质上的这个肝你要去处理的话，很多药根本跟柴胡剂一点关系都搭不到，就各有各的打法。所以柴胡剂你说它是处理肝吗？不一定，实质的这个肝它有另外的打法。所以柴胡剂它所活动的领域是另外一个领域，那个领域就是所谓的其实很难定义。我觉得跟那些比较长辈在讨论这个少阳区块的时候啊，我们这种小孩子几乎讲什么都会被修理，但对方对我都还是蛮温和的。但是比如说我说少阳区块就包含了胆跟三焦嘛，啊，我说三焦是不是淋巴，大人就会说不可以说是淋巴，因为有很多病证明它不是淋巴。那少阳可不可以是神经？哦，不可以说是神经，因为很多东西证明它不是神经。就是它少阳区块是一个很特殊的区块，你要好好定义它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我干爹说到这个肝的血分啊、肝的这个气分啊，跟所谓的柴胡症，那其实还可以加一个，就是神经疾患，是柴胡龙骨牡蛎汤演开展出来的一大堆东西。就是这个人他容易被惊吓，容易怎么样，就是恐慌症什么的，那种东西是我们西医把它归类到神经什么什么的东西，其实还是有可能从这个少阳区块去医。那首先呢，我们要先说一下后代所说的这个疏肝解郁这件事情啊，跟我们现在要说的少阳区块有什么关系？因为其实少阳，足少阳是什么经？是胆经，对不对？手少阳是三焦经。你说这个人疏肝解郁，你为什么不直接走厥阴经就好？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直接走厥阴经的药是存在的，当归四逆汤，或者是桂林固本的桂枝当归汤，或者是乌梅丸，那都是直接走肝经的药，直接走厥阴经的药。所以将但是真正的厥阴经的药，我们可能要到这个将来教到厥阴篇的时候才去认识它。所以到底什么东西是归到厥阴病，什么东西是归到少阳病，我们可能教了厥阴病再教了厥阴病再把它搞清楚。而厥阴病其实有比较多的地方是关系到实际上存在的这个肝，那少阳病呢，它比较是好像是这个胆经的这个区块啊，少阳手少阳三焦的这个区块，当它的这个运行都顺畅的时候，你的肝就会觉得比较舒服，肝经就会比较通畅，所以它等于是胆的顺畅度关系到肝的舒服度，大概是这种感觉。那这个是不是实际上是不是直接关系到肝脏这个脏器？那我们现在还不敢说绝对，所以这是一点。不过呢，这一点也是蛮不重要的一点，因为我想跟同学要讲这个药剂的时候，我觉得比较要紧的是我们要能够定义出什么是少阳。就是张仲景他说的少阳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比较是需要去探讨的。因为我们现在要走少阳篇的话，我们就来定义少阳就好。然后呢还有就是 为什么所谓的台湖记衍生出来所谓的很多很多的方子啊、哦，或者说少阳区块的病，会那么的关系到中国人说的郁这个字，郁闷的郁啊、哦，就他的是因为像我那时候我说上了一堂课，我说我遇到那个邻居啊，他那样的脸上脸色像大便一样，所以我就说以为他看起来很郁闷，所以会觉得是不是少阳病，对不对？少阳病他的这个特征就是人很无足啊啊、哦，那郁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啊？我们先说郁的相反是什么？是畅，对不对？舒畅的畅。那畅这个字古时候怎么写啊？这个字就是古时候的畅，就是你端个锅子，锅子里面炒得很香的米饭，然后这个香味可以从锅子上面上来，端给你就哇好爽啊，这饭的香味能够出来。那如果呢你把这个锅子呢，古时候的郁是怎么写的？这边两个手拿一个罐子把它盖下去，然后再包一块布啊，这个布通常是装饰用的，再包一块装饰把它闷起来，这饭香谁也不要闻到。那这样子就是郁这个字了。那后来的话就改成什么，就手还不够力要种两棵树，对不对？好像日本的流氓漫画啊，说是把这人埋进水泥管丢进东京湾啊，太狠了。那这个就是把这个东西完全闷住啊，就是这样一个闷住的状态。那到底什么是郁？就是中医所谓的少阳区块的病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我想我们必须要跟同学可能要扯一下，什么是狭义的少阳，什么是功能的少阳，什么是广义的少阳，这三种少阳可能会让人听起来觉得有点矛盾。就是你说他是 A 他就不该是 B， 可是我觉得我的头脑没有那么聪明，我觉得三个都对，就我现在还没有那么清晰的那种分辨他的对错的能力，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所认识的少阳大概都需要跟同学分析一下。首先呢，我觉得最标准的少阳还是要用内经来说。那内经说少阳的话其实是很单纯的，就是足少阳胆经。那足少阳胆经从脚这里开始，对不对？然后从身体侧面上来，然后经过环跳骨这边绕一绕，然后怎么经过什么穴道，然后上来，然后到这个头旁边，然后耳朵旁边这样绕一下，对不对？其实应该是从头到脚啦，少阳胆经是从上往下走的。那这个少阳胆经，我下礼拜发的讲义，同学可能看到那个少阳胆经的穴道，如果你是学过针灸的人会觉得很好笑。那少阳胆经经过的穴道啊，让人感觉到这条经是人体啊最三八的一条经。就是这条经简直就是，如果你要说人体有什么东西是八婆的话，这个就是，就它经过那个路数啊，经过的重要部位是超级没有节操的，就是子宫也沾一下，大脉也沾一下，然后肾脏也沾一下，什么也上来沾一下，就是不管黑道白道，他就是人家家做朋友串门子，就好像人体有一个八婆，你知道他的那个能量就经过这个脏，问人家最近讲老公还好吗？我出去偷人，然后他这个月我跟你讲，刚刚从庄太太家回来，我跟太太我跟你讲，庄太太老公在外面有两个小老婆，你知不知道的？就这样子一条筋，你知道，就是然后它经过那个人体里面，平常就人体里面有很多部位平常就可能会不互相对话的，但是它就经过那些好像不太相干的脏器，然后所有的重要部位把它连在一起，然后在那边啰里吧嗦的，所以就是人体的八卦之经，这样的一条经。那就像有一个从前有一个日本连续剧啊，那个徐若瑄演的叫做本家之家，他那个他们就是在那个山里面的小村庄，他们小村庄有个情报部，那情报部就是全村的八婆聚在一起，就任何事情谁怎么样都要去问那个情报部，因为家庭主妇知道这个村的一切事情，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家谁家什么事情他都包打听，都在那边啰里吧嗦，就是这样一条很三八的经。那这个很三八的经它有什么作为啊？很三八的八婆它有的时候八卦成瘾了之后它会怎么样？它会养小鬼， 什么叫养小鬼？就是有些东西他问不到了，他家小孩子要到谁家去玩，他说你去他家玩，他问他家爸怎么三天没回家啊，他会开始叫他们家小孩帮他出去到别家去跟别家小孩打听。但我这些话都是鬼扯啦，这只是在帮助同学的记忆而已。那什么叫做养小鬼呢？就是手少阳三焦经，或者说不能说三焦经，就是人体的三焦这个东西啊，就是足少阳胆经养的小鬼。就是足少阳胆经，因为他的本质上就是去当八婆打听消息，他如果觉得我这样子打听还是不够透彻，最好有装什么那叫什么偷拍的东西叫什么啊，针孔相机，对，最好能够有装针孔相机，于是他就去找一个针孔公司来帮忙。那人体的针孔相机公司是什么呢？就是三焦系统。就是三焦在我们中国人的观点，我们说一个最模糊的观点，就是人体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腑，这个腑是什么东西呢？是贯穿着你所有的五脏六腑，形成一个能量的网，就是好像是经过你把所有的五脏六腑都包在这个笼子里面，这个笼子的就好像五脏六腑是结在三焦这棵树上面的果实一样那种感觉。那这个人体这个腔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三焦。那至于三焦是肉体的存在还是灵魂的存在，这个是有争议的，我们姑且不论啊。那所以呢，少阳胆经呢，从少阳胆经就发现手少阳的三焦这个东西好用哎，他每一家他都有经过，我要知道什么事情他都会告诉我，所以足少阳胆经跟手少阳三焦系统就会有紧密的联系。所以我们中医在经方的世界里面称三焦为少阳的什么呢？有正式名称的，叫做少阳油布。就是三焦是少阳胆经放出去的这个千里眼顺风耳，叫做油布。所以呢，所谓的少阳经、足少阳经病，其实同时就等于手少阳三焦腑病。就如果我们说三焦是一个三焦腑的话，足少阳经的病跟手少阳三焦腑的病是一起发生的。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要来说，那手少阳三焦腑它是什么样的病？叫做手少阳三焦腑病。那我们现在要说一个最形而下也最不正确，讲了就会被中医的前辈骂的一个说法，就是三焦是什么？淋巴嘛。为什么要这样子讲？这是最粗浅最粗浅的说法。因为你想想看，少阳胆经经过身体侧面，对不对？人的身体也是侧面的淋巴很多，而如果你把一个人的淋巴系统里面注进颜料，对不对？打进颜料的话，不是人啊，那是听说在老鼠身上做实验，没有拿活人做。那我们会发现说，老鼠身上的那个淋巴里面颜料全部都堆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淋巴最容易走通的地方。而往往少阳经病呢，它是可以伴随着这个地方的淋巴不通的。所以我在临床上面有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他比如说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就是比如说淋巴结哦，肿一坨坨肿出来，或者这地方像陈柱叫他说，因为他是我教出来的嘛，所以我教错他也跟着错啊，他就会说，哎，我这腋下哦，淋巴结怎么肿一坨，我赶快吃小柴胡汤一吃就好。那我治开给人家这个那个淋巴结这样开始急性的有这样的肿一坨坨出来的时候，也是小柴胡汤一撇下去，哇，马上就好这样子。所以我一直以为小柴胡汤是清淋巴的药，我觉得这事情是错误的，但是我一直以为小柴胡汤是清淋巴的药。那后来有人学过西医的来纠正我，就说拜托，淋巴这种东西它自己不会发炎的啦，淋巴会结头一定是别的地方在发炎啦。也就是说，我理所当然的认为小柴胡汤是一下去淋巴就扫干净，可是事实上人的淋巴没有什么好扫干净的，是血液在发炎，淋巴才会结脱，你知道那种感觉。所以小柴胡汤它其实是扫血液，不是扫淋巴，只是我理所当然的以为说，你看嘛，都这个地方肿起来嘛，少阳区块嘛，那淋巴就是少阳区块，所以以结果论就会以为淋巴就是手少阳。但是这个说法是非常值得争议的。那能够把这个说法打败的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如果柴胡汤果真是淋巴药的话，那照理说淋巴癌它会最好用，因为它力道很大。可是淋巴癌不好用，淋巴癌反而是十六味六气灵好用。所以你就知道真正的淋巴药还是跟柴胡有一线之隔，也就是柴胡它乍看是可以把淋巴打得很干净，但是其实把淋巴打得很干净是它的副产品，柴胡其实打的是别的东西，只是它的结果之一是淋巴会消下来。那至于说慢性的淋巴肿、马刀夹阴，那是虚劳，那是建中汤症，不是柴胡汤症。好，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你以淋巴当作是一个基准点来谈三焦的话，那就是一个错误的基准点。那清淋巴，不要说清淋巴，这样讲就是错。清三焦的药是柴胡汤，补三焦的药是腐行诀里面的黄芪建中汤，是腐行诀里面的，不能说是伤寒论里面的，因为这两个黄芪建中汤不一样。伤寒论伤寒杂病论里面的黄芪建中汤，张仲景因为针对那个阴虚的体质，绝不允许黄芪出头，就是黄芪的药量会放得很少。可是这个相传是汤液经法的残篇的腐行诀，它的黄芪是放了很多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古代这个腐行诀里面的汤液经法的结构，其实结构看起来让人觉得很美。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古方的世界啊，这个我们说小阳淡汤，小阳淡汤是什么？就我们现在桂枝汤，对不对？它的药味是桂、芍、草、姜枣啊。那腐行诀里面的小阴淡汤是什么呀？芩、芍、草、姜、枣。所以桂枝一个温开的，黄芪一个凉泻的药，形成一个对比。那桂枝汤治疗的是表面受到风邪，对不对？那黄芪汤治疗是什么？里面有风邪的肚子绞痛的热性的拉肚子。那当然张仲景的那个姜是不加，张仲景的黄芪汤是把姜拿掉，有呕吐再加回去，再把生姜半夏加回去，但是意思是一样了，我们黄芪汤也可以放姜的。那么如果桂枝汤在腐行诀里面呢，它再加一味饴糖，饴糖就是麦芽糖啊，再加一味饴糖，它叫做正阳淡汤。这样子的结构很像小建中汤，如果小建中汤的芍药有加倍，那它加了饴糖的正阳淡汤，芍药不加倍啊，这样，但是意思是一样，效果也差不多。那如果我们要说大阳淡汤跟大阴淡汤呢，就是这个正阳淡汤上面呢，芍药乘以二，然后加饴糖，然后再加黄芪五两之多，这个叫做大阳淡汤，也就是可能是古方世界真正的黄芪建中汤，黄芪放到五两这么多。那这个如果是这一边的话，它加上柴胡八两跟半夏一杯，这就是大阴淡汤，就是小柴胡汤。所以张仲景的小柴胡汤在古方是叫做大阴淡汤，就是好像是这个主结构上面的两张在开展了最大的翅膀。而以实际疗效来讲，这个方是最补三焦的，这个方是最清三焦的，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子一个对比。这两个很美丽的翅膀啊，就是古方。我这样的话是因为其实可能我们中国人在很古代的远古时代真的有一个这样的方剂结构的公式存在，只是这个公式在张仲景的世界可能变得有点不太明显这样子。但是你看到那个古代腐行诀会觉得哇，它是有一个阵法在那边的啊，就是方剂的那个架势。那这个方剂的骨架呢，我们现在在讲什么事情会用到呢？就是说首先是其实我现在讲这个东西等于自己就要打自己嘴巴了， 怎么说呢，就是我呀在教真武汤的时候带到一点少阴饼，我才跟同学说呀，我们这个扁桃腺发炎啊是少阴区块虚了，对不对，就这样子讲。但是因为我们班上大部分都是大人，所以这样子讲。其实啊，扁桃腺发炎有另外一个类型，就是少阳病。那这个扁桃腺发炎呢，如果是发生在小孩子身上的时候，你就要看他有没有少阳主症或者有没有建中汤主症。怎么说呢，就是啊，日本人在使用经方的医案里面有提到一种病叫做腺性病体质。那这个腺性病体质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啊动不动就扁桃腺发炎，三天两头喉咙痛，这样子，这样的一种体质。那这种体质呢，日本的医生会去看这小孩子是不是一个虚劳的体质，如果是的话开建中汤，如果他是，然后或者是问这小孩子有没有有没有柴胡症，就什么胸胁苦满啊，胃口不开啦什么的那种柴胡症，如果有的话开小柴胡汤，然后可以让这个小孩子变成一个不太会扁桃腺发炎的人。也就是说，在小孩子身上的扁桃腺发炎好像不一定要算到少阴去，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状态。那像这个状态呢，就有一个别的门派的八卦可以讲啊，就是美国的那个尼海夏先生在他的网站上面曾经公布一个方子，说可以让人扁桃腺都不要发炎，有没有同学有印象，就什么夏枯草煮鸡蛋，对不对。那他那个方子呢，是尼海夏先生在年轻的时候他会扁桃腺发炎，然后他中医老师跟他讲说有这么一个偏方，你吃了夏枯草煮鸡蛋之后，那你的扁桃腺就不容易发炎。那尼海夏先生吃了之后，果然之后几年就没有再发炎过，他觉得这个方很好，然后他就把这个方传给大家，那就有他的人际班的徒儿，就有人乖乖的吃了夏枯草煮鸡蛋，然后扁桃腺还是继续发炎，然后就在底下私下抱怨，然后因为不能告诉老师，因为在他们的门派有一个学生自以为的门规，就老师永远是对的，你千万不可以纠正大师啊。所以他们就学生会私下抱怨说吃了这怎么都没有效。其实啊，那后来我就去问别人说为什么这个方子吃了有人没有效，那人家就告诉我说这个方要小孩子吃才有效，就是如果你不够年轻的时候这个方就不会有效。那夏枯草也是非常典型的，因为夏枯草也是那种淋巴有肿块什么东西啊，用夏枯草去清它的，所以也是属于这个狭义的少阳的这个淋巴的这个区域的东西。所以你可以，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说儿童啊它是至阳之体啊，就是当这个儿童的这个阳气还处于这个一个在发展中的人体，就他的成长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他的很多问题可以从少阳治，从少阳治。但是一旦你已经不再使用这个区域的时候，没有那么密集的使用这个区域，那你扁桃腺再发炎可能就是从少阴治了。就是但是在发育中的儿童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那所谓的从少阳治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说什么颈部的什么淋巴结块或什么东西，你要把它一下子打扫，那小柴胡汤可以用。但是小柴胡汤有没有办法把它医到好？没办法，要建中汤才能医到好，就是体质上的问题要建中汤才能调节。小柴胡汤只是清干净，但他如果是一个虚劳的人，他的淋巴就是会堆东西的人，那就是你要改善他的虚劳的体质。所以这个腺性病的这个体质呢，就会变成会走这个所谓淋巴的这个药，不然就是建中汤，不然就是柴胡汤，是非常可以体现出的这个所谓的少阳的两个翅膀的这种这一件事情。那这个为什么小孩子我说他活在少阳区块啊，那这个也是一个等一下要来说明的话题。但是呢，在说完这个狭义的少阳 在我们讲那个广义的少阳之前，我们要先讲一个中间的东西，叫做功能的少阳。这功能的少阳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那至于广义的少阳，为什么至阳之体会合乎到少阳区块，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现在助教换一下袋子啊、哦。问题呢？